区以及浅山区，远离河道等安全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最近北京城区花粉浓度呈上升趋势，而且夏秋季花粉致敏性很强，花粉过敏者外出要注意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天早晨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晨练。另外，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为4级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我是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继续为大家转播北京国安队对阵长春亚泰的这一场比赛。这一场比赛呢，实际上也是中超联赛的第14轮的一场比赛了。如果正常的情况下呢，这场比赛进行结束之后，就将会完成联赛的第一阶段。但是之前呢，因为苏州赛区曾经有过台风的天气，所以有一轮比赛延期到本周日进行啊。对于国安队来讲，这两场比赛必须全部取胜，才有机会进入到争冠组。随着主裁判唐顺奇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球。上半场比赛双方是战成0-0平。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南方之岛作为我们的转播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南方之岛您好。 你好王毅，大家好。 其实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国安队并没有在进攻端啊创造出太多的机会啊。从控球时间上来讲，咱们53%稍稍占优，但是比赛的局面上呢，两支球队是互有进攻，真正打在门框里只有一脚射门是来自于儒尼奥尔禁区外的远射，都没有真正的威胁到对方的球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看双方应该也是没有进行人员的调整。于大宝在自己的后场搓一个过顶，但是球力量小了，被对方把球是断了一下。刘欢在背后拼抢，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根据有利的原则，对方打到前场进攻的左侧。11号埃里克回敲一下，塞尔吉奥外围打远射，这球也比较悬啊。 对，这球差点形成助攻。 对，这球如果再稍微偏那么一点点，如尼奥尔在身后来个滑铲的话呀，这后点就形成包抄了。 其实我们看啊，这个是前卫的防守区域，在禁区外，这个点还是空。 对，高天翼收到了禁区线上啊，没有往出去顶塞尔吉尼奥的这一脚打门。 其实咱们的前卫线应该往禁区大禁区线外顶一顶，我觉得，因为刚才禁区内就一个点，就是儒尼奥尔那一个点， 而且是在后点。 对， 嗯， 咱们有人重点看死了就可以了。 其实主要咱们现在这两个盯人中卫啊，杨帆和刘欢呢，就是他们一对一的这个盯人防守的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 不高。 哎，这也是迫使在 中场的这个位置上也好，包括在这个边后卫的位置上也好呢，不太敢往前走啊，需要收回来来帮助进行协防。给一脚直塞啊，这脚球张玉宁呢想不停球直接往前场顺，没有能够顺过去。对方在中场传球，埃里克和王刚来了一个对角，裁判吹罚了王刚的犯规。王刚呢把球从地上捡起来，示意这个球我是踢到了球啊，但是这是 还是踢到了埃里克 踢到脚跟了， 对， 连人带球一块踢。确实呢，埃里克在进攻的左侧，他的这个拿球啊突破还是比较犀利。 对， 如果就埃里克自己在左边路突然加速了啊，利用速度强吃。 这王刚一开始好像没太在意，也被埃里克给趟过去了。 确实这速度可以啊，回敲一下，李光文外围打远射被大宝挡下来，大宝紧跟着一脚解围。埃里克刚才突然的一个加速啊，这速度真是挺快，直接边路起球打到禁区之内。欧森轻松拿到，开大脚找锋线上的队友张玉宁，背身护住皮球，但是对抗当中啊，这个奥克雷确实有劲儿。玉宁虽然转身，奥克雷原地一转身一拱，把张玉宁撞倒了。这手上还是有一个动作啊，让裁判吹罚了奥克雷的犯规。这一杠啊，把张玉宁都弹起来了，确实是有劲儿。让国安队在中场来发定位球，敲出来，十五号高天翼。对方一破近之后呢，就没有太好的出球线路，也没有人去接。大宝一直在伸着手示意过来来接一下，这球呢一直没有人接。李磊突然上抢到禁区里面啊，但是一对二还是很难，对方呢还是把球阻截下来，交到边路三十号进攻到右边路的这个孙庆涵。那国安队还是这个问题，就上一场比赛包括前面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就我们在前场形成局部位置上对于对方的压迫之后啊，在上抢这一下呢太过毛躁的就犯规，这样的话也是直接把球权又交给对手。 有时候不好的防守啊会帮对手解围。 对，对方外脚背一脚直塞，塞尔吉尼奥禁区里面拿球横向打向门前，这也很危险。 这球时候塞尔吉尼奥啊，这球横扫的力量大了，力量再轻点的话包在前点的如尿碗啊，这球还真危险。 这边呢我们看在微信当中吕树光也说，从现在的球队啊不要总提客观啊，从教练组从俱乐部到教练组到队员让球迷失望，其实就是这个客观和主观呢也不太好说。你说人员不齐的这个事儿是客观还是主观？客观人员不齐，但这问题是主观的一些工作没做到位，是吧？ 对对对。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人员的选择在引援上做得更主动一点，可能呢就能够解决这个客观现在人员不齐的问题， 可能会有所弥补吧。这你客观主观确实没法说。 对， 客观它存在了受伤了，但主观上呢确实这实力就不行了。 对， 其实刚才看对方那个反击啊就是仨外援。 对，国安队快发中场定位球，张玉宁，张玉宁还是非常积极， 但张玉宁这么踢太累了，这又得这个回来拿球，还得往前带，还得传。 巴坎布啊，这注意力也不是很集中。其实刚才这球张玉宁给巴坎布脚下球，如果领过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球。朴成拿球转身，再给一个提前量，稍微大了一些啊， 稍微力量大了。哎、这球朴成要力量直飞的再小一点的话。 王 子 明可以拿到， 对，在最起码在内部啊能形成传中。 确实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这场球如果你要是不能够拿下来啊，后面的比赛真的就直接就可以考虑在保级组。 对，这个 巴坎布禁区前沿争顶啊，下来之后这个球还是在被对方拿到，对方呢今天这右边后卫崔琦这脚球呢是自己支撑脚啊，好像是不是支撑脚碰上球了，这球一下横着飞出去了。国安队再打到禁区前沿，张玉宁拿球原地这么转，对方已经在站住位了，很难再打开球呢，还是很难的这个传导起来。 刘欢， 刘欢一啊， 这球给朴成的球啊，就 太大了。 你要给就早给，已经瞄了半天了，对方防守人也已经到了，朴成呢也已经都站定了，再给的时候就很难再形成威胁。朴成在进攻的左侧，面对对方的防守，横向内切，张玉宁刚一拿球，对方如尼奥尔从锋线上收回来了。塞尔吉尼奥给一脚直塞， 幸亏王刚的速度够。 这一次啊，就是王刚有准备了，提前起速。 王刚这球不敢拖大了。 但是刚才高天意连续连拉带拽也很危险。李磊头球往门前摆，巴坎布起脚打门，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再补 球进 了。这个球呢， 应该是球进了， 球进了。但是助理裁判呢，举旗越位了，是吧？助理裁判是第一时间举旗越位啊。但是主裁判好像是手指向了中圈，我们还要再来看一看刚才的巴坎布的一脚打门，这脚打门呢横向的一脚凌空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头球一摆，这个打门肯定是不越位的， 不越位，不越位。 对方的三十号孙庆涵 在身后，但是远端啊，助理裁判是举旗了， 他可能没看见， 哎， 他只看见张玉宁那个 射门这一下的 射门，这一下他觉得是越位了。 在巴坎布打门的这一刹那呢，他可能没注意啊。打到横梁上的时候呢，张玉宁确实是离球门更近的那个。张玉宁头球攻门， 这个 把球打进对方的球门。 这可能也加对方守门员可能没经验。 嗯， 这球守门员啊，这个倒地之后啊，如果说直接扑这个张玉宁头顶球， 对对， 这球 张玉宁不太好顶， 难说、 哎。 但他直接往门里退， 他就是怕张玉宁补啊，他想去在门前啊。补门线去扑这个球，没有去抢空中这一点 啊，这球肯定应该是 肯定是不越位， 肯定是不越位、 经过了查看，第54分钟9号张玉宁门前的头球补射，帮助北京国安队呢打开了场上的局面，1-0。张玉宁呢也算是连场进球啊，上一场比赛张玉宁帮助球队打进了扳平比分的那个球。 这球对于视频助理裁判来说不难看， 对视频助理啊来看一点也不难，但是呢助理裁判 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个对方长春亚泰队三十号球员的位置。 对，打门的这一下，巴坎布打门那下，我觉得助理裁判呢可能第一时间稍微有点走神，没看这个玉宁的位置。 对， 这样国安队1-0领先之后，这个局面呢会好一点。巴坎布拿球横向一推，王子明直接向左边路来转，四号李磊外脚背再找这个张玉宁，脚后跟一领，李磊往禁区里面突，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回敲。张玉宁今天呀、是真的积极， 真拼， 倒地滑铲，把球铲在了对方的塞尔吉尼奥腿上，球出了边线。任我行也说呢，要是对天津这么踢啊，不是早就赢了吗？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体育场赛场上他没有如果，是吧？ 对，其实跟天津 也挺努力的，但是你这点儿就是不对， 对、 这后防线就是盯不住人家， 对，你自己失误你怎么办、 包括在0-2输给长春亚泰那场球，咱自己的俩失误嘛。 对， 挑到禁区之内，头球对方点下来，朴成交给巴坎布再打， 哎呀， 点球点的位置上，巴坎布的射门竟然是这个球 打得太正了， 太想发力了。其实这个球巴坎布真应该推，点球点的位置不用发力， 这球往角度上推呗。 哎，朴成这下给的其实很好，巴坎布领了一下，其实就在点球点稍微靠左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其实这球打圆角也没错误、但是只不过你应该把这个角度拉得再开一点， 再开一点。 对， 脚弓啊，其实包住了，你就奔着这个远门柱去推 一下， 推一下。这样，国安队获得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56分钟的时间，国安队现在暂时1-0领先。第54分钟的时候，依靠张玉宁的补射将场上的比分呢改写。朴成还是发前点， 前点 还是没有人。 这上半场那球也是发前点，也没过去， 也是被如尼奥尔把球拿到。这是吹了高天意在背后的犯规啊！如尼奥尔出球这一刹那，高天意应该是勾着如尼奥尔的脚后跟了。 这高天意几张黄牌了？ 高天意， 我怎么感觉又分四张了似的？ 对，应该是可能有三张了。 这球高天意真是 没 必要， 嗯、 真是没必要。 因为实际上刚才啊，高天意对于卢尼奥啊，对这塞尔吉尼奥啊，就是有一个拽人的动作的时候，那个球其实裁判员就可以给牌，但是 在中场的时候， 对， 但是塞尔吉尼奥呢，当时他也没倒，他只要倒了肯定是个黄牌，没倒他把球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左边路前插的这个十一号埃里克呢又有机会拿球，所以裁判的世界比赛继续。 对， 结果在拿球的时候被王刚把球利用速度把球给切断。高天意啊，还真的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动作。七张黄牌了嘛，就是在停赛一场之后，现在又三张， 就三张，还好，最后一场能踢。 哎，但是这个数据是不是应该是？这个数据是这场比赛之前的，这个可能是第八张，那就下一场又休息。 对。 哎，张玉宁想回交给十七号巴坎布，这球被对方断掉，奥克雷已经把球推上来。零比一落后之后呢，长春亚泰整个的进攻上来了。埃里克向中间给，三十号孙庆涵在打到禁区里面，王刚把球断下来，趟过对方的防守，在自己的后场搓一个半高球找张玉宁，这个球给的太难了。在这个位置上，对方前后左右都有人，就很难说这么准打到张玉宁头顶。 对，而且。 对方倒到进攻的右侧，崔琦这球没让出之界 啊，这球吹了， 做了一个撞墙，吹了朴成的犯规。 朴成有一个阻挡犯规，在边线阻挡了对方的崔琦。 对方啊，这拼的就是当零比一之后啊，这个也拼上来了。 嗯， 整个的这个进攻开始往前顶了，两个边后卫，包括这个中后卫，你看 啊，西哲上 来上来，这个时候上西哲，其实58分钟1-0领先，这个时候上西哲呢，是个不错的选择。对吧，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能上个后卫收。 对，朴成可能 体能是不是有一点下降？ 对，因为头两场毕竟朴成都是替补出场，这场是朴成首发。 但是其实我们真是愿意看到老朴和西哲两个人在场时间多一点。那对方塞尔吉尼奥前场来发定位球，大宝第一点投球在禁区内顶出来，刚刚上场的西哲把球交给身后的队友，再往前给，你看西哲示意高天意，这球你可以直接往上上。 对， 这样是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林巴格说了，终于一球领先了啊！就这几场比赛咱真的是都没有领先过，是吧？说可是又开始提心吊胆，咱能扩大吗？别又被扳平了是吧？能保住吗？ 咱先别说，咱慢慢看 啊。现在大家伙呢，这个对于整个球队对局面的掌控啊，心里真是没底。 对，其实这个日下长河也说了，高天意几乎每场都吃黄牌，确实这个 就是他手上这个动作呀，有的时候是很多呢没有必要的动作。 没错，就是你在有些区域，你有些动作是没有必要去做的。 嗯， 你要说真是因为一次战术犯规瓦解了对方的快速反击，这没问题。这个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犯规呢也可以更聪明一点，就是他呢是上抢的这个线路啊，他永远是就是去拿球的二分之一球这个点的，这个只要让人一趟过，他就是在背后呢伸手拽一把。王刚这个球呢形成了反击，趟过了对手，被对方从背后拉倒。王刚这个口型就是这球不给牌吗？ 这球不给牌吗？裁判说没法给。 对，这个确实啊，是一个就是可以给，那给呢就是属于你吹的比较严格，因为是踩到了王刚的右脚的脚踝内侧啊，踢了一下，是在背后的一个犯规， 动作很小。 嗯，国安队前场进攻的右侧发定位球，距离对方的球门也是比较远。比赛打了60分钟的时间，西哲示意啊，外围外围，你这个球这么长的距离打到禁区内，以国安的这个抢点能力，直接形成攻门难度比较大。 对， 二点球很重要啊，开了一个后点，没有人啊，李磊在边线的位置上拿到，左侧的脚旗区再往中间给，敲出来，刘欢转给高天意，再转到中间，张西哲。没有太好的机会，再给到左中卫刘欢脚底下敲左边路。 你看，王子明跟张雨宁的位置就重叠了。 就张雨宁在禁区的左脚的时候，王子明从中间跑过来了。 对，你就别跑了，你直接要这个传中球就完了，跟这个禁区那个巴坎布。 就是或者要么你跟这个张雨宁啊，你看巴坎布转身打门，没压住打飞了。就是你如果往这边跑的话呢，你是跟张雨宁啊有呼应，就是你往这跑之后，张雨宁转身往中间套。 对。 嗯， 这是可以的，就是张玉宁把这个空档呢给带开，让你来接应。 嗯，或者说你往中间一走，对吧？张玉宁的这个一个后套的时候呢，对方 中后卫跟着王子铭到这边来了， 对， 听张玉宁的这个右中卫呢也在这个位上没动， 没 中间有空当， 对，这叫交叉换位、嗯、 但这个交叉换位你得是两个人之间啊有一定的默契， 对，不是你最起码得呼喊一下、嗯、 张玉宁拿球转身交到进攻的左侧，看李磊禁区里面有越位的嫌疑，巴坎布头球攻门、 哎、这球 这个球啊就算是顶着也越位了， 哦， 顶出了底线， 这球巴坎布越位了应该、嗯、他跑的位置吧， 对，这个他其实啊前插的这一下的时候呢他没想着是接边路的传中球、 嗯、 这球他给了张玉宁之后他就往禁区里面插进来，之后呢张玉宁是一个过渡，国安队在中前场形成断球、嗯、看张稀哲拿球外围打一脚远射、 哎 正脚背的远射力量很大，但是有点正， 势大力沉。 嗯，对方的年轻的门将慈恒龙，U21的一位门将， 就刚才其实处理那个失球的时候啊， 哎、 可能稍微的有点那个， 对于点的判断， 对选择性可能稍微 出一点问题，经验不够。就是一般的门将，这时候呢，我在小禁区里面，我就跳向你争顶的这个队员，干扰你一下。 对你拿手一呼， 嗯， 其实你要拿手一呼啊，这球张玉宁还真不太好处理， 不太好顶。嗯，而且呢，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咱说实话，如果出击，让张玉宁抢先蹭着，跟你站在门线上让张玉宁往门里顶， 不 差不多。其实就是对于这进球的概率来讲，差不多。 对，没错， 对吧？你只要是让张玉宁顶着。这两种方式进球都是概率很大的、 嗯、 但是你出击的话呢张玉宁顶不着的可能性大， 对， 这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比赛的经验积累啊。所以今天呢对方也是调整了门将，在整个这套长春亚泰的首发阵容当中呢，和之前0-2国安队输球那场比赛呢，长春亚泰是换了六个人，谭龙、程长城、张宇峰、张宇、严志宇和石孝天六个位置上做， 这个完全不一样，他这两场的战术策略完全不一样、 嗯、 那场比赛上半场啊是全力防守， 对，那一场的时候呢就是国安的状态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不理想，所以呢亚太当时呢是就是防守反击， 对，全力防守、 嗯、 扛过下半场，然后下半场看有没有， 哎呦，对方的反击，哎 呀， 还好，塞尔吉尼奥这个传球出现了失误。在刚才咱们退防当中啊，杨帆是把高天翼给绊倒了。高天翼高速回追，然后杨帆跑着跑，突然杨帆一倒把高天翼给绊倒了之后，咱们一下中间没人了， 形成一个对方反击，形成一个3-3。 嗯。 幸亏对方的、 这个、塞尔吉尼奥这脚横传啊， 传到了李磊的脚下， 因为他这两个包抄的点呢是一前一后，结果正好传到了两个人中间这个位置，王子铭跟巴坎布又跑重了， 对、哎、你看就这俩不知道该怎么跑了， 对，跑的这个线路走的这个弧线啊，来个鱼钩的这个线路啊，俩人都是同一条线路，一开始巴坎布带球的时候呢这个王子铭这么跑，然后结果就是王子铭等于硬生生从巴坎布的脚底下把这球勾出来，勾出来之后呢巴坎布也这么跑，国安队短到进攻的左侧，李磊兜起来争抢落点，对方解围出来之后，高天翼胸部停球交给巴坎布，禁区弧对位上巴坎布打远射也是没有能够压住，将球打飞了，这是国安队下半场比赛的第五次攻门，到现在呢国安队已经形成了8次打门了，打在门框以里的射门呢两次射门，一次就是这进球，另外一次就刚才西哲那脚远射，巴坎布那脚打在门框上呢按这个统计应该就算这没在门框之内， 哦，还有一脚是巴坎布打门被对方给守门给扑出去了， 嗯，那就是刚才等于官方给这个六脚打门两脚在门框之内的这个数据不太准， 应该是3脚、 嗯、3脚啊、嗯， 巴坎布那脚在对吧、 嗯、 打横梁那应该算是 打横梁是算门框外， 哦，算门框 外，门框 外、哦 嗯、 哎，跑过来，跑过来！ 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右侧来发界外球，66分钟时间，场上比分1-0。北京国安队是在第54分钟的时候呢，巴坎布的打门打在横梁上啊，张宇宁头球补射，将球呢顶进了长春亚泰的球门。如果说这场比赛后面的不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国安队能够守住这个胜利的话呢？也将会在最后的一轮比赛里面和上海申花队来争夺最后的一个争冠组的席位，因为申花现在呢也是1-0领先于天津金门虎，两个队都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进球，对方的是阿德里安啊进了一脚，进了一个点球，国安队禁区前沿，张玉宁和巴坎布这打得太小， 这球巴坎布给的这个有问题。 因为呢在这个位置上打这么小范围的传递，这不是巴坎布和张玉宁和王子云他们之间的， 对 这个位置上如果是奥古比埃拉，哎，那还行， 而且刚才巴坎布往前带球的过程当中吧，传给张玉宁的传球意图太明显了， 对方已经两个人 加防了， 你想说西哲的远射是在门框之内，对 啊，对对， 就是刚才那脚远射嘛。这时候呢，长春亚泰调整两名队员，换上15号迪里伊米提，另外换上29号谭龙。这是对方呢换两个人，中场换一个，应该前锋线上呢。换上谭龙， 应该是把李光文给换了， 李光文是被替换下场，看另外的一个位置换的是谁，是不是换的这个30号孙庆涵，是吧，30号孙庆涵下来，等于前场呢是谭龙打了一个右前卫，右边前卫，顶在前面的还是如尿尔，刚才呢裁判员是判罚了高天翼啊在中场拼抢当中的犯规，就是国安队在中场这种犯规咱们一直在说，就是不是特别的理想。24号杨帆， 哎， 怎么能往门前给呢，这个球是真悬 啊，对他这球啊你想往外踢，但是阿里克已经在那个位置了，这球有点悬，你要不然就是早破坏， 要不是你就扛住对手，对吧？ 对， 就你早去处理球，别往门前这么带。国安队在进攻右侧给了一脚直塞，看王刚面对对方孙杰起球往禁区里面走，倒钩打门打刺，张玉宁再准备打， 哎呀， 没有勾上这个球。 不过刚才 李磊还有机会， 还有 在禁区里面拿球传后点， 高了 。但是张玉宁现在依然是倒在对方的禁区里面，玉宁呢好像在刚才啊对脚之后这脚打门呢和对方的脚勾了一下， 是不是掰了一下，这脚 好像啊这射门啊是不是就踢在对方脚上了，踢的像是这右脚打门的时候呢踢在这个崔琦脚上了，巴坎布倒钩没有能够踢到对方呢，是蹭了一下，对方的39号毛开宇啊，把球蹭了一下之后，从巴坎布身前滑过去。张玉宁在第二点呢拿球再准备打，对方防守回来的还是比较快。 我刚才张宁，我感觉这球是不是控制一下可能更好一点， 就可以再拿一下。对方先当时的这个动作呢，就已经是完全把身体重心扔出去，就堵你这脚打门。 对。 对方在前场来发界外球，埃里克。现在呢可以说对手啊在锋线上也有两个高点，就是边路的传中球一个是1.87米的如尿尔，另外呢还有刚刚换上场的谭龙，因为对于国安队来讲这段时间的防守高空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方塞尔吉尿给直塞球，第一点被挡下来，谭龙背身拿球再回交给身后的队友，再往右边路来走，21号崔琦停球停出了边线，从位置上来讲确实是谭龙就站在这个30号孙庆涵的位置，这时候用26号杨超生换下11号埃里克，在前场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呢杨超生也是替补出场，就是2-0战胜北京国安的那场比赛的时候杨超生 替补出场，依靠他在前场的速度，在边路啊，还是给国安队的防守制造了不小的麻烦。现在 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对，还是在边路的位置上呢，保持着这个速度的突击。 不过这个换人可能对王刚那一侧可能压力会稍微的小一些， 你防埃里克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 对， 因为你毕竟这两个人的特点啊相比不一样，这外援呢 他的 能力更强，结合球也更好一点。但是杨超生现在上来之后呢，他的优势就是他体能好、 嗯、他可以反复的插上， 而且他的身体对抗呢比埃里克要更强壮一些，对抗方面会更好一点。国安队现在在自己的后场倒下脚，杨帆72分钟的时间，杨帆在自己的后场长传找巴坎布，这叫长传球看巴坎布禁区里面，第一点没有拿， 这球 可以先拿一下啊！ 这球他光看着以那个奥克雷了，但是他这球还真没看见手边的出击， 没注意门将出击。 对， 这球你可以在球落地的第一点下来之后呢， 一边以一边这个拿身体拿下这个球， 对，先触一下球，你只要一触球啊，这门将其实就不敢触了。对方塞尔吉尼奥拉球转身交给右边路，崔琦起球传中，打在刘欢的身上，弹出了底线。对方的角球的时候啊，就要注意这几个大个儿了。你像孙杰也上来了，奥克雷，再加上谭龙和吉尼奥尔这四个大个儿，对于国安队的防守现在是一个压力啊。73分钟的时间，国安队一个 谁盯谁一定要明确一点。 尤其对方这个塞尔吉尼奥呢，脚法也相当的不错。能够在这个日本联赛踢啊，这脚底的活都可以。开了一个后点，头球打下来，混战起脚打门， 哎呀， 球进了。我们刚刚说就是在禁区里面这个盯人如尼奥尔，就是第一点，在混战当中呢，咱们没有能够顶出去，落下来之后在禁区里面，如尼奥尔停球转身，出脚更快一点。那争抢高球，大宝利用身体挡住之后啊，没有人去盯。绕过来的如尼奥尔，这是王刚啊，被如尼奥尔一杠倒地了。 对， 所以小角度打门啊，球打进远角，这样对方呢将场上的比分扳成了1-1平。就像咱们球迷所说的，现在就是这，你能不能守住？的确在防守这个环节当中，刚刚说就是禁区里面俩高个，一个就是孙杰抢这一点。然后如尼奥尔后点的打门，就这两个大个就把这个进攻解决了。 今天这个球也补水时间了， 74分钟的时间。 不过这场比赛你要拿不下来的话，下一场的任务就太艰巨了。就 这场比赛如果你不能够取胜的话呢，下一场面对上海申花，你要想在排名上压住上海申花，你就至少要打进三个以上的进球，就赢三个以上的进球。这对于国安队来讲，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到现在为止，国安队已经有多少场比赛进球数都没有办法达到三个。 对， 其实呢，局面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就是还是在这个防守的环节当中啊，咱们刚刚是提到就定位球的角球这个防守，对方这几个大个儿， 对， 然后马上就被对方在禁区内扳平了比分。定位球的防守是问题，但是呢，其实主要的这个问题呢，还是出现在就是你在定位球防守当中，你交代的不够明确。对方很明显打这个后点，但是咱们后点顶不住人。 你看这， 巴坎布干的球可以先伸脚拿一下这个球， 他但凡看见守门员了，要看对方出了这球，还真有机会挑一下。 因为对于前锋来讲，这种球你肯定是先得瞄一下门将出不出的。 对， 你不能等拿着球之后，你再扭头看门将在哪。现在整个的这个球队的这种状态啊，的确不是很理想啊。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倒一倒脚，在给直塞球也出现了失误啊！张玉宁把这球抢端下来，在前场对方呢手上有个小动作，但是张玉宁还要突，被对方挡下来，再回敲，就叫一个角球就完了呀。 对， 这个球在起球传中其实没什么意义， 没什么效果呀。 对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解围的是15号替补上场的迪里伊米提。 巴坎布在禁区里面，在脚后跟准备要交给张玉宁，被对方解围出来。大宝现在也推上前场。其实你看，在平时接受采访的时候啊，那个比利奇说长春亚泰是一支强队。他呢肯定就是对于整个这个联赛的特点也不是很了解，对各支球队的实力，他就是看现在这积分啊，他排的比较靠前， 现在积分， 他就是个强队。但是实际上你在整个的联赛当中呢，对于每支球队的实力对比，你要有一个很客观的分析。 对，今年这几年长春一直是保级的球队， 对，今年升班马嘛。 对， 李磊在前场反抢当中啊，裁判吹了李磊的犯规，同时向李磊出示了一张黄牌。上一场比赛呢，李磊也是有点情绪的禁区里面拉倒对手，送给了对方一个点球，那时也吃了一张黄牌。现在大家的这踢球的心态啊，也是需要去调一些的， 就尤其被扳平或者被领先之后， 大宝上墙 很容易崩盘了，就 倒钩的一次解围。从控球率呢，两支球队其实差不太多。杨超生拿球再塞，又是被于大宝 这 球挡不住 啊， 这 够悬的啊！ 尼奥尔这边就可能就插过去了。国安队长传找张玉宁， 没有越位。 张玉宁在进攻的左侧面对对方崔琦的防守，横向内切带球推给禁区弧的这个位置上，西哲地下没停好，外围打一脚远射被对方解围出来。十五号高天翼啊，通过对角再倒到进攻右侧，西哲上这边来去接应，王刚左脚往禁区里面给，这球给的也没有什么 太低了， 对，点给的不好，被对方解围出来。还好大宝这一下上抢呢，把球从中间的这个线路当中吧，让有一个变向，让球权还在国安的脚下。78分钟的时间，直接高天翼转到进攻的左侧，李磊停球在底线转身再传，没什么危险，这个球给的弧线太高，对方的门将四恒龙出击把球抱在怀中。对方39号毛开宇抽筋了，然后国安队这边对方门将把球开出界外啊，给一个治疗的时间 啊，双 一条腿应该是。但是毛凯宇也挺逗的，你看他拿那个皮肤膜啊，把护腿板绑在自己的小腿上。 对， 就是这种做法呢，其实不太有利于小腿的血液循环。护腿板确实不会往出掉，但是你这个累了的话，就不太有利于血液循环，容易抽筋啊。 他这个有些这个球员的 这个习惯也挺有意思。 对，习惯他不太一样。 嗯。现在呢，长春亚泰队准备要换上6号张宇。 张宇也是咱们原来国安队的中卫， 在双方的首回合交手当中的时候呢，张宇是打了后腰啊，换上陈伯良。 长春亚泰队 换下10号塞尔吉尼奥和39号毛开宇，张宇换下塞尔吉尼奥。张宇换下塞尔吉尼奥，这样塞尔吉尼奥、埃里克都已经被替换下场了。对方叫现在基本上也就是要守了， 守一守， 就要守了。 张宇还是打在了中卫的位置。 张宇呢，他应该就是把他换上去呢，应该是不是就换的这毛开宇？ 毛开宇 虽然说给他报的他是换的塞尔吉尼奥，对吧？但是这个位置上来讲呢，应该是陈伯良换的。 对， 塞尔吉尼奥，张宇呢是打右中卫。对方在前场进攻右侧，比赛呢也打了80分钟的时间了，场上的比分1-1。第54分钟的时候呢，张玉宁头球补射将场上的比分改写。第74分钟，对方的塞尔吉对方的这个朱尼尔依靠一次定位球的机会将场上的比分扳平。 啊，早传一步啊！ 这球给西哲呀， 给西哲一下，这配合能够打出来。 这球给的自己在这一转啊，把这机会就都转没了。国安队争抢高球，这是王刚拼出来的一个角球。这刚才这个球啊，你别转圈，直接推给西哲，西哲往前一领。 对， 这样的话，你这边当时本来是一个2-1，自己这一转圈呢，就把这个机会全都给打没了。 对，你给完西哲，你还有往前一个前插。 你不管你是近距离的接应，还是说你前插到禁区里面等着传球，对吧？先来看这个角球吧。进攻右侧的角球， 这个前点你 就是过不去， 你仨前点了，没有一个是咱们顶到第一点的。 这第一点就是过不去啊，这确实也是个问题。 再往禁区前沿来给，前插的高天一拿球转身打凌空啊，被对方的后卫挡了一下之后呢，国安队在前场把球又重新拿回来，高天一再回交，杨帆往禁区前沿给，脚后跟一磕，看看王子明打门， 漂亮， 漂亮，巴坎布脚后跟的助攻，王子明这一次用脚弓的内侧啊推了一个后脚， 这一球很关键啊。 嗯，这一次呢是巴坎布啊为王子明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传球，脚后跟这一磕，两个人做了一个小的换位。 对，这个进球把原来晋级的10%的希望。 但是这个球啊 有点越位 、哎、有可能是不是会被吹掉、哎、从刚才咱们慢镜头来看啊， 这 巴坎布越位， 这巴坎布的位置真是个问题。 嗯，所以视频助理裁判要来查看一下，当然这查看呢也要看蹭这一下是谁蹭的，如果王子明蹭就是越位， 对， 如果要是对方后卫蹭那 就 不越位，但现在给了王子明一张黄牌， 对， 如果要这条越位，这黄牌是不是要取消？ 但是他脱衣服继承事实上 这是在这个之后 越位 、哎、但是越位的话是因为这个你越位要回到这个之前，我刚才那球越位了，我越位之后的脱衣是不是要给黄牌，这个不知道在后续这个记录当中会怎么来去记录啊。从刚才这看来讲，如果是王子明传的，像我们说的这球就是越位，巴塔是越位， 对， 国安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这一次再往前给 传 巴坎布，这球啊给王子明那边， 给王子明了就不用再转圈了， 对，王子明那边呢前插的方向比张玉宁这边好，嗯，王子明是迎着球可以接，你转过来之后这个球呢张玉宁这边就是扛着对方后卫拿球，刘欢啊是想来一个人球分过，制造了前场的定位球，84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是1-1。对方呢在最后杠了一下之后，人球分过，崔琦有一个阻挡，崔琦和谭龙两个人的这个关门。现在看西哲在进攻左侧的定位球，咱们的角球定位球啊，确实质量不是很高啊。这即便是像奥古比埃拉在的时候，这个威胁也是直接攻击，传球的效果一般。那这次能不能够找到一个点？就这两年的过程当中，只有一次有印象，于洋有一个角球的进球。 对，而且我们先看这个。 嗯，现在看张稀哲的定位球怎么样？打前门柱还是过不去？ 过不去，就是你打前门柱没问题，就是咱们 你得有人去抢， 你得抢在对方防守之前这个点才行呢，就是你得冲到他的身前。 这次再开前点往禁区里面给， 应该还是角球， 越过了巴坎布的头顶啊，继续来主罚角球。85分钟的时间，国安队连续形成前场的定位球和角球。这一次是过了前门柱，但是巴坎布没有蹭到，再打还是前门柱，再前点攻被对方解围出来，张稀哲还有掉后点争抢落点， 后点 球呢 后点是 给高了， 后点离垒、 嗯、 这个点还是稍微、啊、矮了点，这球要能够一个高点，你比如说要是大宝的话可能就好点，摆渡到中路， 这球如果要是说在后点呢，或者这球再稍微低一点啊，西哲这个球啊就是夹着这个力量，哎，对方门将出现了失误，也巴坎布又越位了， 又越位， 所以是第一时间不敢给王子明拿球，反向传回来，这个球呢怕球出底线，对方解围出现失误，再打到禁区弧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呢对方啊其实也后防线说混乱，但是咱们拿球之后呢这几次传球的选择都是不够清晰、 嗯、 头脑不够清晰。张玉宁确实很积极，但是还是刚才那句话，在前场你这种反抢呢变压迫变成犯规，这整个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而且张哥说其实高天翼任意球还不错，其实高天翼的任意球啊也是也发过， 也效果不是太好， 而且他这任意球呢也是如果你给他打门的机会啊 还行，在禁区弧的位置上。 你要说传球，你主要你现在你这个点你跑不到， 对， 你谁发都没用。 球传过去之后，没有人去抢这个点。 对， 也有说这球不算黄牌怎么算是吧？ 反正是给了。 就所以就说这个黄牌啊，会不会在赛后的记录当中呢取消？这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未来的我们要去关注。对方传球出现了失误，交给巴坎布， 给王登 没有领好。 哎呀， 哎，自己脚底有点拌蒜。其实是一个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把球塞过来的，对方打反击了。杨超生下半场上场的有速度啊，但是还好他带的这个方向、啊、往中路带，正好带到了咱们的包围圈里边，然后整个的进攻节奏也就慢下来了。 咱这场可千万别输啊！ 87分钟的时间， 不，你这场要输了，你是一点机会就没有了。 输了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就直接就宣告下一场就是可以让所有的年轻人上。 对， 你就等着去打这个保级组的比赛。 就打保级组比赛。 杨超生自己从左前场一直带到右前场，然后对国安队的左后卫李磊犯规。这下杠得不轻。国安队这边呢，今年有6个人被征召进了国家队。其实啊，现在对于国家队来讲，就是这个问题，征召国安的人数不少，但是呢， 你 踢上比赛的不多，但是大家呢都在队里边隔离，是吧？刚才这个球呢，还是在盯人当中出现了问题。卢尼尔这脚打门质量还是很高，就在禁区里面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国安队就换了张稀哲一个， 就换了一个， 没有再进行人员调整。就你哪怕上体力更好一点的这个队员呢？稀哲拿球，对方张宇从背后犯规，国安队前场来发定位球。88分钟时间了，我估计这时候也没有什么可换的，换上场也改变不了 对 什么太大的 局面。因为现在是需要进球。 嗯， 你不像咱们现在领先需要防守，可以增加一些防守的力度。你进攻，现在你换谁上去？ 这时候把李磊换下来，换上去金泰妍，那是因为可能李磊刚才被杠了一下之后啊，这脚不行， 对，也跑不动。 那这时候你再换，确实有点太晚了。齐哲，战术角球开出来，那战术定位开出来，开到禁区里面，头球再摆， 哎呀， 再搏，球进了。张宇宁， 助理裁判没有举旗。 张宇宁在比赛的89分钟接到于大宝的头球摆渡，门前抢点破门。 你看于大宝这争抢就非常聪明。 你其实你要不早把大宝顶上锋线去呢？ 大宝倚着对手，对手都没法跳。 这是一个前锋在禁区里面抢球的感觉。 对。 张宇宁 这球包的也是非常的。 再来看一看大宝这球肯定是不越位，头球点下来，对方 宇宁也不越位， 后宇宁也不越位，伸脚一捅， 奥克雷 一直在最后。 说句实在话，这球幸亏没给巴坎布啊， 去巴坎布中间没掺和，他要是跳一下够一下， 巴坎布越位了， 巴坎布 他又越位了。 第89分钟，张宇宁在比赛当中梅开二度啊，国安队2-1领先于长春亚泰。 把刚才那话给说了，本来咱们晋级的希望是10%，现在呢我估不着又增加了30%， 你就需要在最后的一场 能赢球就行， 击败这个 上海 申花。 对 啊，任我行说再拖一次就是其实如果要说这时候那个子明再拖一次，看他给什么牌，是这意思吗？ 别拖了，再拖直接下去了。 这样第89分钟的时候啊，北京国安队依靠一次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由于大宝的头球摆渡啊，张玉宁将球送进对方的网窝，2-1，国安队领先长春亚泰。大宝这里上来这一下还真是收到了效果，国安队的中场形成了抢断，交给巴坎布回交一下，伤停补时4分钟，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的补时时间。对于目前的国安队来讲呢，想控一下节奏，因为今天啊也没怎么换人，对吧？大家体能消耗比较大，这时候你再往上攻，后防线呢不一定能够稳妥。然后金泰妍前场拿球，在左边路面对对方2个人，挑一个身后。 想让巴肯布冲一下呢，巴肯布也跑不动。奥克雷将球转移到后腰的位置上，陈柏良向进攻的右边来转，王刚上来了，趟过对方的防守，往禁区前沿走，趟过禁区里面，再怎么左脚打门， 哎呀， 被对方的后卫把球挡出了底线。王刚这一路突破加内切变向，可以说做得非常好。 这时候 砍王刚，这两场比赛看他身体状态慢慢回来了。 这球他脚弓推的，他这个左脚但凡好点啊，拿这个脚内侧 兜一个， 这个打的稍微高一点，这球直接就 奥克雷就够不着了。 对， 但是他这时候啊也是没劲了，92分钟了，就是、从自己的后场一条就等于是冲了70米吧，得有将近。 对，这球也过了，最起码得三个人了。 来看看进攻左侧的角球的机会，国安队其实这个角球呢，你可以考虑就是 对 发一个战术 对 吧，消耗一下时间。张玉宁站在角旗区，国安队要换上26号， 这是 柏杨上一个中后卫是吧，换下15号高天翼体能也下降了，123换123嘛，你柏杨上去之后你就踏踏实实在顶在前面，你在前面抢就完了，是吧， 别在后边 悬。换下高天翼啊，换上柏杨，就是在中场当一个这个中场的铲子， 中场拦截。 对 方没有退出这个9.1， 退的距离不够。 你凭什么给西哲牌啊？ 西哲认为你这个，因为这个 很明显， 因为在距离这个角旗区的位置上啊，有这个点是吧？ 饶伟辉已经进了 这个9.15米这个点了， 最起码得一米了得。你凭什么给西哲呢？是你主裁判没有让这个防守队员退出应有的距离啊？ 退的距离不够。 对啊， 国安队挑张西哲禁区前沿。再往门前给啊，这球被对方呢打出来。哎，这是刚刚上场的26号柏杨，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刚才刘欢就不对，刚才刘欢对那谁犯规就完了，对这个儒尼奥尔吧，应该是。 对，你就先犯规， 你 在前场。 对，你在那下你就犯规。 别让他传出来。 没错。 你这时候传出来的犯规啊，就是吃牌的动作。伤停不是4分钟，还有最后的几秒，对方呢起高球到国安队的禁区前沿，中抢高球，杨帆头球点下来，王刚后场大脚解围啊，因为刚才这个发角球啊，裁判给黄牌呢，可能裁判要再补一点。 刚才裁判没道理， 那张给西哲这张黄牌没有道理。 对，你最起码你应该让他退出9.15。 对。这时候呢，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依靠着张玉宁的梅开二度，北京国安队呢非常艰难的2-1击败了长春亚泰队，拿到了非常宝贵的3分，也避免了球队出现连败。这样呢也是将晋级争冠组的悬念啊，晋级争冠组的悬念是留在了最后的一场比赛，也就是周日晚上7:30，北京国安队和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将会完成最后的正面对决。国安队想要晋级争冠组，只有击败对手才有机会。那这时候至少能够在长春亚泰的身上啊，在对方这个4外援的这么一个相对阵容比较齐整的球队的身上拿到3分，相当的不容易。而且最关键的是，张玉宁打开了进球的账户，取得两个进球， 取得两个。 这两个进球不仅仅说对于国安队至关重要，其实对于中国国家队也相当的关键。玉宁在这段时间，保持了非常好的这个比赛状态，这对于国家队在未来锋线人员的使用，是给李铁指导一个很好的这个人员的选择吧。 对 啊，那男子为我们再总结一下今天国安队的表现。 下半场这场比赛其实进攻还是没打出来，我觉得，但是还好最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我觉得，现在总结什么？我觉得也也晚了，反正最后一场。跟上海反正最后一搏了，只要取胜咱们就还能晋级这个争冠组。我觉得争冠不争冠咱先放一边，你最起码咱别混到保级组去，这点是最关键的。还是让大家把这个心态调整好，然后还是希望比利奇最后一场 比较有针对性的。 来听听玉宁怎么说。 对， 我们还现在还是处于申花那边几比几？ 申花应该是领先， 应该 是啊。 对，我还不确定有没有在前四的位置，还有一场比赛，所以还需要专注在下一场比赛。 那你今天是梅开二度，然后上一场也进球了，那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慢慢找回了这种射门的进球的状态？ 也没有完全吧。怎么说，可能之前获得的机会，绝对机会比较少一点，然后更多的是在组织和远射。今天很高兴可以在禁区内获得一些机会，然后打进了，对，对自己也是一种鼓励吧。 那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嘛，整个球队的这个氛围是不是还是挺好的？ 大家氛围还是很积极的，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但确实大家都很累。 好，谢谢。 谢谢。 就像玉宁说的，大家都很累啊。从今天的比赛来看呢，国安队一共是换了三个人，但是呢只有张稀哲在第58分钟被替换上场，是一个带有战术意图的人员的变化。另外两个金泰妍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换下李磊，是因为李磊的伤势。而柏杨呢在最后时刻的上场呢，也是因为要拖延一些比赛的时间的一个战术换人。一共只换了三个人，所以整个的人员的储备也是对于国安队来讲这个赛季面临的巨大的困难。咱不说客观的因素是吧，球迷说咱不要说客观，但是呢这个人员的问题在二次转会期的时候没有补强，但是我们听说啊，我们听说可能会在联赛，就是国家队的这个集训的期间，联赛会再开一个本土球员的转会窗口。如果要开一个本土球员转会窗口的话，你现在这些人如果主教练你看不上对吧，像金泰妍你不用，王子铭的用的很少，你的这个曹永静江涛你也不怎么用的话，你是不是要在人员的厚度上，在国内的转会窗口你要拿下一到两个能够至少你替补轮转的这个球员？ 怎么说呢，这个你拿下这种球员吧，你可能其他队人也不放啊，就是你所说的就是在场上能够起到作用的球员，那肯定在各队应该都是主力的球员了，而且你不光是争冠也好，你还是保级也好，都是需要这个有一些国内球员来支撑的。他们卖不卖？现在最主要，其实咱们国内球员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咱们已经错过了最好引进外援的时期了。 对， 其实咱们要如果说真是引进一两名高质量的中前场的外援的话，其实咱们也不至于，我觉得混到现在这个地步。 其实另外呢也是考验俱乐部的管理能力， 对吧，咱们之前一直提到为什么奥古斯托和费尔南多他们返回巴西，是因为呢两个人是向俱乐部提出他们要回巴西，俱乐部呢所谓更有人性化的管理让他们回去了，但是就恰恰是这样的一种对于外援的管理相对比较的软一点， 对， 不够强硬，导致了后面他们无法回来。 嗯， 当然虽然这个是突发状况，你也没有前期的一些预案和准备，但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不是在外援的管理上可以更加的强硬或者有针对性一些。你比如说比埃拉到底能不能够进赛区，据说八月初的时候他就应该进赛区，但是呢因为自己一些家庭的原因迟迟呢没有进入赛区，整个的这个第一阶段比赛全部都打完他应该不会和球队会合。那在9、10、11月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他的伤势一定是可以痊愈，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让他安心的打完今年的联赛，帮助球队做好第二阶段的赛事，这也是一个考验你俱乐部的管理的能力，以及说在球员引进当中的执行力吧和教练的沟通，这些都是细节。这些细节呢一个一个串在一起，其实最后呢导致就是目前球队的战绩不是很理想。那现在这场比赛不管怎么说比较艰难的拿下，最后时刻呢依靠张玉宁第89分钟的绝杀击败了长春亚泰，我们继续排在苏州赛区的第五位，也保有着在随后去争夺进入争冠组的机会，因为上海申花已经1-0击败了天津金门虎。那最后的一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本周日，也就是8月15号的晚上7:30来打响。